谁经风里流，天上的风筝哪儿去，

成交、哦、也许你也不会听到把梦想找到要过得更好我不

成一条桥，终点却是我，永远到不了。感觉你来到，是否都呼啸？ 星空的电影，却看到泪翻滚。